整点的宣传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，嘉伦来陪你听听歌，每天在副驾驶的时候为您精心挑选歌曲，为您准备到一份歌单。本时段这份歌单当中的第一位歌手 SHE 斗牛士之歌。 熟悉像草里你 Girl that's looking back at me， 无法控制的情绪，你的美丽谁在意？ I don't know yet， 开始不习惯镜子反射出的你 So 从没想过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So 为了继续前进，我说了多少对不起，牺牲了什么才让别人说了谢谢你？ No， 我真的不理怀疑自己，为什么要给自己出那么多的难题？ I want you to do it， want you to do it， 不停告诉你 forget about it， gotta 找到一个方法继续去前行，重新机会那当初要坚持下去的你，今天的开始拉着生活意义，过去的一切今天造就了你，不管你去怎么想，现在唯一的自己 forget about it, gotta keep it moving. Who's that girl that's looking back at me? 镜子中的那个你，啊，陌生又熟悉。情绪，你的美丽谁在意？ 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，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岁月能有个归宿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，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残酷，在不安的岁月能有个归宿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失落的痛楚，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做长度，无论我

说什么都好，失落的时候走起来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曾经为了谁身怀颠倒，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白 baby。 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为你送上的这个声音，它不是专业唱歌的，因为它是专业演小品的。小沈阳其实在09年的时候以不差钱这个小品一夜成名，尤其是在北方地区非常有名，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。但是和他的师父赵本山一样，在中国南方以及外国的影响力却不如中国北方。为你送上的是来自高进和小沈阳的合作，我的好兄弟。 在你辉煌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前方大路一起走，哪怕是和你一起过，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。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来陪你一起度过。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，哭过笑过，至少你还有我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，那些岁月我们会记得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，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，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前方大路一起走，哪怕是和你一起过，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。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来陪你一起度过。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，哭过笑过，至少你还有我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，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，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，那些里约我会记得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，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，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

三合启航教育，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十五人一班，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各种漏水不用慌，天下无漏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，天下无漏，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呵护温馨住所。闲人新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1620338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让自己做到的，不是感觉到安全，而是能够接纳不安全的现实。关于安全感这回事儿，我发现有人能够给你一碗那么多，有的人能够给你一个游泳池那么大，能够给你一个太平洋，那就算是只能有自己了。侯建廷，一起去巴黎。 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一起去巴黎，要是一起不行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去巴黎。坐上飞机要去巴黎，巴拉巴巴。如果明天的事谁知道，今天的你不知道，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。虽然明天的事谁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吧。 是谁都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。 一首曾经太年轻，蓝又时备受瞩目，糊涂的嗓音让人听起来记忆深刻。年纪轻轻的他成为了唱片界当中问询度最高的发片新人，而蓝又时隐藏于幕后，作为音乐创作人，通过众多的制作人、电台 DJ 与幕后的音乐人士肯定推荐，也奠定了他的创作功力。一起来听到来自于蓝又时的《孤单心事》。 下在我窗前，玻璃也在流眼泪，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，用寂寞来自言，还是最想要你陪。曾一起走过的夏天，我常常会梦见，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，思念写着脸上的黑圈。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，无法停止幻想我们的永远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，我还在你身边。

你说爱情和人品有关系吗？昨天有个女同事跟我说，她很喜欢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的杨康，不喜欢郭靖。我当时很惊讶，我说杨康认贼作父，哎，卖国求荣。但是她说爱情和人品好像没有关系。但在我的心里边，如果一个人的人品要是不好的话，又怎会爱上他呢？对不对？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于周慧带来的《讨厌自己》。 梦里梦外都看见你，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。和你梦里梦外都是境地，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。哭泣哦，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哦，恨你恨你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。思念就像一种歌谣，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。不停乱了理性还是感性，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，爱你哦，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

晚阳光将你唤醒，想象着重复着忙碌着是生活，想象着重复着不去这是自己，时光飞逝黄昏降临，只有霓虹不明不息，奔跑着挣脱着麻木这是生活，奔跑着挣脱着麻木这是自己，哦，那就这样开始吧，开始唱，开始跳，开始笑，开始奔跑，那些虚伪的冷漠的喧闹你全部撕掉，那些繁华的炫酷的美好的尽情去绽放，你从来都不错，你拥抱着自由，看风来了雨来了 It's time to play， 疲惫的你，希望的你，从不枯萎，从不熄灭，坚持着疯狂着赤子的人生，哦，创造着闪耀着燃烧的生命，哦，哦，那就这样开始吧，开始唱，开始跳，开始笑，开始奔跑，那些虚伪的冷漠的喧闹你全部撕掉，那些才华的炫酷的美好的尽情去绽放，你从来都不错，你拥抱着自由，看风来了雨来了 It's time to play， 前一天的事，我牵着你的手，你不曾多一丝天大的温柔，只可惜你的冷漠不够我一个人承受，

彩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人生浩荡，我们只不过是寥寥银河当中的一颗星，是碧海苍穹当中的一朵暗花。关于如何降落到这人世间，我们一无所知，关于降落到哪里，我们也无从选择。总之，前世的荣华与艰苦、喧嚣和寂寞都和今生无关。生命原本就应该充满了太多的惊奇和杜撰，没有谁可以清楚地诠释那些隐匿在幕后的谜底。让我们听听这样的一首歌，蔡健雅《红色高跟鞋》。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书， 郑中基相隔十年再次踏上了红馆来举行个人演唱会，而前一段时间呢，他现身歌唱的记者会预告，到时候女儿郑新桥还有爸爸郑东汉都会上台演出，三代同堂。哎，郑中基自嘲说，他们是下饭菜，我是汤，任由他们来点咯，相当爆笑。一起来听到来自于郑中基的无赖。 他们说我很乖，尤其对于爱老犯错，太沉默，老是学不乖，才开始就想逃跑，从来不问未来，像个贪玩的小孩。他们说谈恋爱是一种

你越过大城市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 1998年对于歌手许美静来说，那是意义非凡的一年。她原本应该到台湾去开演唱会的，但是入境的时候却被台湾的海关机场呢拒绝，理由是台南市警局新闻出入境管理局指出她曾在台南非法工作，被列为是不受欢迎人士，令唱片公司损失了过百万元。后来呢，我有转向其他地方来发展，但往后呢一直是星海沉浮，只是偶尔到中国来演唱，其余的时间这常常呢是在异国旅游，并且被外国媒体揣测是为隐居了。接下来咱们来听到就是来自许美静的《放你在心里》。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，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。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，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。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，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，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，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。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情话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的眼神，曾经想过